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北斗企鹅制作播出的多人小说剧《狼行成双》，作者乌哲， 第84集。 喏，就是他了。 边南下车了之后看了看，门口有俩人，一个穿着套运动服，一个穿着牛仔裤。石江应该是穿运动服的那个。老蒋过去跟运动服打了个招呼。 人我带来了。 啊，好。 石教练。 边南很规矩地问了个好。运动服看了他一眼，点了点头。这个石教练看着30来岁，脸上略微有些冷，对老蒋笑完转过脸看他的时候，笑容就没了。这时石教练跟身边的人开口道， 我晚上忙完了给你电话吧。 行。偏南 啊？ 偏南愣了愣，看了好几眼才认出这人是谁。他挺吃惊，张了张嘴还没说话，这人又转头看着石教练，指了指边南。 这是你等的实习生啊？ 你俩认识？ 算认识吧。 边南回过神来点了点头，尽管他费了点劲儿才认出这是好无聊的老板，但跟秋意经常去那儿猫着，也能算是认识了。只是对于老板知道他名字有些意外。老板边说边挥了挥手往台阶下走去。 这是我侄子，照应着点吧。 石教授没说话，转身进了训练馆。边南看不明白石教练和老板的关系到底是好是坏，于是也没敢多说话，跟着老蒋走了进去。展飞的场地很大，比体校的球场要高档得多。边南看着在球场里挥着球拍的人，莫名其妙的有点手痒痒，想跟着上去也打几拍。石教练把老蒋和他带到了后面的办公室里，老蒋把边南的情况介绍了一下之后，跟石教练又闲扯了几句，然后拍拍边南的肩， 那你就跟着石教练吧，我回去了。 好。 边南应了一声，看着老蒋离开的背影，有点想扑上去喊一声，大哥你把我带走吧。石教练那张看着比老蒋严肃不知道多少倍的脸，让他觉得压力巨大。 我先带你转转吧，先熟悉一下环境。 好的，麻烦你了。 没事儿，你现在也不是正式实习，不用太紧张。 我是有点紧张。 你们蒋教练说你脸皮挺厚的，还会紧张啊？ 我去，老蒋这么跟别人介绍我的？得看环境，我现在脸皮挺薄的，熟悉了之后大概能厚一点。 哼，是吗？喏，这边是私人场地，会员专用，有一对一的教练。 哦， 这边场地比较多，都是公开的，也有固定的训练班。你实习的时候不用直接跟着我，我会安排教练带你，主要是在这边的训练班，工作比较累，不过想学东西就别怕累。你跟杨旭很熟吗？ 石教练的话题转得太快，边南还在消化前一句，半天才反应过来后一句跟前一句没什么联系。 杨旭？杨旭是谁？ 你叔。 我叔？ 好无聊的老板叫杨旭。 我经常去他那儿喝咖啡。 边南都不知道该怎么答话了，不过他还是到这会儿才知道好无聊的老板叫杨旭，他一直默认老板叫无聊。 我就知道逮谁都说是他侄子。 嘿，石哥今儿没课呀？ 啊，晚点有课，先带实习的转转。 哟，亲自带着转，规格挺高啊。 边南冲那人笑了笑，看来石教练平时不会带着实习生熟悉环境，这面子不知道是给的老蒋还是杨旭。 打算安排给顾伟的，他没在，我就先带着转了。 这样啊，那你们继续转啊。 啊，顾伟负责两个训练班，挺忙的，正好前段走了个助理，你顶上先干着。 哎， 边南看着场地里正训练的人，不少人动作什么的还挺专业，看着是练了不短时间了。 你今天就自己转转，一会儿我拿点资料你先看看，明天周末两天你有空都过来吧，具体要做什么顾伟会跟你说。平时你有空就过来，没时间就周末来吧，周末人多，来帮着点儿也算熟悉工作了。 哎，好的。 边南点点头，一不小心周末就这么没了。虽然周末也没什么事情干，但猛的还是有点舍不得。石教练又带着他把所有的场地和办公室都转了一圈，然后回办公室拿了资料给他。 实习一般都会安排到分部去，老蒋说你专业素质不错，脸皮还厚，所以我就让你留在总部这边了，好好珍惜机会。 谢谢石教练。 边南赶紧接过资料。脸皮到底算个什么优点，跟实习又有什么关系，他实在有点想不明白。不过展飞几个分部都在城郊，要让他去分部他还真挺难跑的。 瞧石哥吧，石教练太正式了，听着有点不习惯。那这是我的名片，有什么问题可以打我电话。 好的石哥。 边南接过名片看了看，名片印得很简单，展飞网球俱乐部石江。基本的事项都交代完了之后，边南出了石江的办公室，溜达到了网球场边上，找了个长凳坐下，翻开资料开始看。资料都是展飞的介绍，历史、成绩、业务范围之类的。没看两行，边南就有点犯困。这么些年，他连课本上的字儿都没怎么认真看过。他摸出手机，看了看时间，这会儿秋意应该下课了。他把电话打了过去。 怎么样？ 哎，我这边还没想到你就接了，是不是想我了？ 正在给你发短信呢。你这是在干活呢，还是已经完事儿了？ 今天没什么事儿，就是来熟悉一下。周末我得过来，给安排了个助理先干着。哎，跟你说个事儿，你猜我今天过来碰上谁了？ 袁浩。 靠，你烦不烦？要真是他，我得郁闷死啊！跟你说啊，我碰上好无聊的那个无聊老板了。 他？就他那个半死不活的样，是去打网球了吗？ 这我就不知道了。不过他认识石教练，就老蒋给我介绍的那个特牛逼的教练。就是不知道他俩熟不熟。 嗨，改天去问问不就行了？要是熟的话，没准还能帮上点忙。 算了吧，感觉他那人每天都跟没睡醒似的，靠不住。哎，你知道吗？他今天还跟人说我是他侄子，结果人问我，你认识杨旭吗？我连杨旭是谁都不知道。 他叫杨旭，我还以为叫柳旭呢。 靠！哎，不过他居然知道我名字，是不是挺神奇的？ 那我要不要去问问他知不知道我叫什么？ 你叫邱大宝。 边南聊着天，手里拿着资料在腿上一下下拍着，看着场地里一个年轻男人正对着发球机狠狠地扣球，力量挺足，但没扣几个动作就变形了，他还全然不觉，潇洒地挥着胳膊。边南看着还在扣球的那人，有点浑身难受。 哎，我不跟你说了，我得去跟那哥们说一声，这姿势太别扭了。 行，你完事儿了给我打电话，今儿晚上我休息，不用去饭店，你过来吃饭吧。 好，我要吃蛋炒饭。 边南挂了电话，又看了两分钟，站起来走到球场边喊了一声， 哎，哥们儿，用上肩部力量。 打球的那位又扣了两个球，才慢吞吞地回过头往这边看了一眼。这人转过脸来之后，边南才看清，这人年纪跟他差不多，留着挺傻的小胡子。 你谁啊？ 你一开始打得挺好的，几拍下来就只用胳膊。 我问你谁啊？ 我就路过的。 路过的你张嘴就说，来来来， 要不你给我示范两下，看看你有多牛逼。 边南回过头看着他，说实话，在体校这么些年，还从来没有人这么跟他说过话。刨去打架，就只说网球，也没人怀疑过他的技术。猛地被这么个技术动作四五拍就变形的陌生人拽了吧唧一说，他挺上火的，但还是压了压没答话，拿了资料准备走开。 跑什么呀，没本事就别瞎指挥人。 那人在身后追了一句，这话说得挺大声，隔壁场子练着的几个人和教练都看了过来。边南停下了，背对着那人站了两秒钟，他把手里的资料扔回椅子上，转身走到了网子边上。 怎么示范？ 用发球机发球，我怎么打你就怎么打，敢不敢？ 拍子我用用。 小胡子把拍子扔给了他，边南接过拍子拿在手里转了转，拍子不错，不过这人的技术跟拍子不在一个档次。他站到了场地中间，那人打开了发球机，一个球斜着往这边半场飞了过来，是正手，这是边南强项。他退了两步，身体向后一仰，跳起来挥拍把球打了回去。靠在网边的那小子抱着胳膊盯着他，第二个球角度有点刁，反手角度很大。边南在跨步过去的同时，看到了那人脚边放着的一个空饮料罐子，他在这一瞬间找到了掩饰自己反手弱点的方法。他用一拍力度并不强的反手削球，准确地击中了那个罐子，罐子弹了一下，旋转着弹进了场地里。接下去的六个发球，边南有三次把球回到了罐子上，罐子在场地里叮铃当啷地被砸扁了。一眼扫到那人挺难看的脸色，再看到场地外面站着的几个不知道是学员还是教练的人，边南突然从嘚瑟中回过神来，感觉自己似乎有点嘚瑟过头了。于是他停了手，把拍子递回给了小胡子。小胡子接过拍子，眯缝了一下眼睛看着边南， 你是新来的实习生？ 是。 每天12点准时更新，点击订阅可以看到每日更新哦。欢迎大家订阅、转发、分享，多多支持狼行成双。